也不洗澡，那身上还不臭了、啊？ 你都怂了，这身上 能洗澡啊？ 咱细 啊、 哎，这衣裳上有100多个小窟窿，啊，我一摁电钮， 这 就滋从里边滋出高压水枪，跟我洗汽车似的， 不 都冲干净了？ 那也不对呀、啊，那您洗完了不擦那多湿啊！ 就是我再一摁电钮，又给我高速旋转，又甩干了。 你看你爷爷成洗衣机了， 哎呀，老同志啊！而且你还是这个温通洗衣机，温通洗衣机。来来来，我 们 等等等会儿， 爷爷爷爷， 找啥机呀？ 您这太落后，太落后了， 落后了。 听听您小孙子的， 100年以后，我一出被窝，吃2片特制的药片，不出10分钟。我浑身就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 出汗来， 长出一身毛来 啊！长毛， 咱这才是真正的皮毛一体呢啊！ 这是大形象，你让大家看看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孙子，那你一身毛，你夏天热不热？ 这 没关系啊，我再吃两片药，刷。毛又退了。 行了，老同志，这个接下来咱还再看一个别的话题，再看这个诗，就是吃， 吃我的想法，吃我的想法，吃我的想法。 你有啥想法？ 100年以后，我想吃什么就吃什么。 啊，你想吃啥呀？ 我顿顿都吃大河蟹。 嗨，你不怕拉稀？ 没出息， 人家不是 吃这东西。我告诉你，臭皮匠， 咋的？ 吃啊，您得吃出文化， 对， 吃出档次来， 没错， 吃出学问来， 哎呀，太好了！你吃啥？ 我呀，我吃东坡肉 啊！这这，你行了，你行了啊！你更没出息， 整个一食肉动物，你说你， 咱们还得奔着高科技去。 哎，你听听人家老人家说， 100年以后啊，还是这个鸡鸭鱼肉啊，老一套不行了， 能吃的。 哎，那得吃出生态平衡来， 说生态平衡， 得开发新的食源。我吃虫子 啊，这对了，我到时候给你炸一盆这个慌腾腾的这个蝗虫， 哎呀，油炸又油炸油炸，老一套 行。 我得吃出这个鲜的，吃它够活的 啊！ 我这后背上啊，长出这么大的2个小翅膀， 小翅膀 哪儿啊要闹蝗虫了，我飞到那儿去，咔哧咔哧咔哧。我就把你们穿了，哪还闹蚜虫了？我就，我飞到那儿去，我就吧唧吧唧吧唧吧唧，我就把那个蚜虫我吃光了。 好好，我爷爷整个一老麻雀， 啥都不懂，他老麻雀老家雀。我跟你说啊，你爷爷这个想法是忒对了，知道吧？一举两得，既填饱了肚子，又消灭了害虫。 哎，好主意！ 拿奖拿奖 拿奖拿奖拿奖拿奖，啥乱七八糟的，别着急， 嗯。 听我跟你说，这个一和十都说完了 啊， 猪说了吗？ 啊，猪说，我说 叫什么？ 我 跟你说说， 我跟他说， 听着我的，对， 是 住啊， 你说住？ 100年以后啊， 怎样？ 我要住这个500层高的楼上。 哎，你住500层高的楼？ 哎，我推开窗户，我摸摸云彩，哇。深吸一口气， 对了，吸的全是臭氧。 什么臭氧啊？到那时候还得保护臭氧层呢。哎， 爸爸，爸爸，您歇会儿，我跟他说， 听他的。 我跟你说，臭皮匠， 在这 到那个时候，我要做一个大玻璃罩子， 就跟您脑袋这么亮的， 是这么亮。这罩子大了， 大到啥程度？ 北京城那么大， 北京城那么大的玻璃罩子， 所有的人都在里头住。哎呦，那里头甭提多暖和了，四季如春。花鸟鱼香，甭提多美了， 真的。 哎呀，到那个时候，您就放心的唱去吧。天没顶了，天没顶。 欢迎回到红酒主持的《百年笑声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李嘉存、刘流、李成和韩山旭表演的小品片段《幻想》。今天的笑星传奇和您聊的是著名笑星李嘉存。在李嘉存的相声中，总是能听到他的那句“吃嘛嘛香”。这个广告的导演是李嘉存的一位朋友，问他能不能去试试，结果去了一试，哎呀，感觉挺合适，于是就这么定了下来。李嘉存觉得选择他是冒一定风险的，那时候产品做广告往往考虑使用名人，他的形象能否被大众注意并接受还需要打一个问号。广告拍摄完成后啊，在中央电视台播出，前一个半月几乎没有什么反应，但没想到2个月后啊，收到的订单就像雪片一样多。